金鱼。1860年，咱们来算一算，离开现在多少年了？那时候咱们中国还有皇帝，还有太后呢，就住在北京的皇宫里。那时候咱们中国很穷又很弱，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，老百姓恨死他们，就管他们叫洋鬼子。就在这1860年，英法帝国主义国家一起派了军队打到咱们中国来，皇帝和太后给吓得逃到热河去了。洋鬼子先占了天津，又打到了北京，到处杀人放火抢东西。北京本来有个大花园，叫做圆明园，洋鬼子抢了里面许多宝贝，放一把火把漂漂亮亮的一个大花园烧掉了。这圆明园里有一头驴子，是用金子打的，浑身亮铮铮的。洋鬼子一看见这头金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可不，用金子打的一头驴子多值钱呢。洋鬼子这个说，这金驴是我先看见的，应该归我。那个说，是我先发现的，应该归我。谁也不肯让，差点打起架来。怎么办呢？抢吧，谁抢到手就归谁。可是这头金驴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，谁也搬不动，谁也拉不去。洋鬼子就一个个拿着大洋刀朝着金驴乱砍，整个搬不动，砍成一块块不就好拿了吗？这一砍可不得了，金驴突然蹦跳起来，朝着洋鬼子就踢。金驴的蹄子也是金子的，又硬又重，让他踢着了，谁还受得了啊？金驴乱踢了一阵子，把那些洋鬼子全踢死了。洋鬼子的司令知道了，一拍桌子说，快给我把那头金驴搬来，他踢死我的士兵，我要把他砍成一段段，解解恨。其实呀，这个鬼子司令自己想要这头金驴哩。一对洋鬼子背着枪来到圆明园，听说金驴会踢人，让他一踢着了就没命，谁还敢去搬金驴呀？他们把枪拿在手里，远远地站着，咔嚓咔嚓上了子弹，一起朝金驴开枪。哪里知道子弹打在金驴身上全给弹了回来，正好打在洋鬼子自己的身上。 哎呦，我的鼻子多了一个孔了。 哎呀，我的肚脐漏气了。 打枪不成，用火烧吧。洋鬼子在金驴四周堆了柴禾，一点火就呼呼地烧了起来。 好了好了，把金驴化成水儿，就不怕它踢人了。 洋鬼子正在高兴呢，忽然听见金驴一声大叫，看见它四脚腾空跳出火堆，朝东边跑了。 你快追快追！ 洋鬼子一边打枪一边追，一直追到渤海边。 扑通， 金驴猛一跳，跳到渤海里去了。洋鬼子气得发疯，在海边见人就杀，见房子就烧。这时候海面青光一闪，哗啦，金驴又从海里跳出来了。他朝那些着了火的房子喷了一口水，火就灭了。他朝那些作恶的洋鬼子喷了一口水，洋鬼子就全给淹死了。 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